我哋第三節翻嚟， 翻嚟啦！ 哇，嗰阵时 上官 ，hello，hello，hello， 猪猪啊！ 话时话嗰去 disco 真系圣诞节都唔会 disco 噶啦， 会例牌100%disco。 唔系，但系太多人嘛，又会打个圈走噶啦，大佬。 一点会走啊？成班仔落去。 嗰陣時都係咁樣揾食。 如果你咁樣走，你真係嗰句説話唔啱你啦。平安夜， 唔係嗰啲一，我哋啲即係嗰晚都幾忙，跑幾場。 平安夜忙碌夜， 要分分鐘跑幾場啊，都幾忙下噶嘛，你知道？ 哦，係嗰陣時會喺娛樂樂園幸福 Tropical， 即係走過去彌敦道喎，係走過去廣東道，廣東道跟住就行出去尖東海皮，有嘅。就拖住， 俾佢褪翻埋你先。 有嘅就喺天星码头一路行翻去尖东睇灯饰。 哇！你都好壮下个冻僵啊，分分钟。 所以圣诞前咪要储钱买衫咯。 系啊，都系储几个月噶，好大镬噶。 唔系嗰阵时有件衫好顶得冻嘅，阿大约翰嗰件咧。 迪装 系啦， 迪装嗰啲裤都襟毛。 系啊，嗰件牛仔褛， 牛仔褛入边有白色嘅， 有海裤嘅。大约翰 个个都有啦嗰阵。 但你记唔记得迪装嗰间铺头叫咩？佢唔系叫迪装嘅， 唔系咩？ 梗唔系啦，个铺头名唔系叫迪装嘅， 唔记得咗。 John and Betty 系 咪？系啊，哇！嗰件衫 佢喺嗰条叫咩街？尖沙咀同。 尖沙咀咪嗰条叫 山林道， 山林道 头系啊，山林道头啊嘛。 系，因为我有一个咁啊， 佢个年代话做裤，我哋个年代 Cherry On 买条牛仔裤噶啦。 咪最搞笑就系啱啱由喇叭裤一嘢跳咗去 窄脚裤咯， 窄脚裤嗰阵时咧，我发觉去到 party 咧，我一望无际，因为个个唔着高踭鞋啊嘛。 嗯哼。 嗰啲個個還原嗰個真高度咯， 真實高度咯，即係你變咗高人啦。 咁我一我記得我條僆咧，就我教做法事嗰個咧，非法個法啊！我講好多次係嘛，即係話我冇宗教喺度搞埋啲南摩係嘛？如果你搞清楚係頭髮個法，嗰個但喂，你師傅帶埋你去 party 喎。哇！依家仲兴嘅咩？佢兴啊，去 P 场喎。 冇错，12:25 Stone Watch 系啦 ，Watch 啊， 咦 ？Stone Watch， 哇！成蓝牛仔裤， 跟住入到， 哇！ 点解系咁望？点解望到晒啲人啲头顶嘅？即系唔兴，已经唔兴嘛？以前我都着三寸噶嘛。 你都仲要着三寸？ 冇矮鞋， 你扮七尺高啊你？ 冇矮鞋噶，大佬，嗰个年代你要原谅先得噶。你唔会着嗰啲咩噶嘛？你唔会着嗰啲叫咩啊？嗰只咩？嗰只皮鞋叫咩啊？咩神、啊？ 巴里 唔系巴里，巴里系 科神啊！ 科神啊，系啊，科神系好鬼流，我黑人着嘅， 系咪窄啊？嗰啲鞋窄啊， 尖头鞋。我都唔明点解啲人中意着尖头鞋。 尖头鞋唔紧要啊，佢系 B 圈、C 圈嘅呢个嗰啲法国佬嗰啲鞋头窄嗰啲咧。 科什美国鞋嚟 嘅，唔系我讲嗰啲法国嗰啲啊，法国嗰啲鞋啊，系好鬼难抌，好鬼难着嘅。 但系科什系真系着西装系几好睇嘅。 系，但我又唔喂，碧装仲有嘅喎。 而家系日本买咪有咯， 日本仲有嘅喎。 系啊，但 Evin 都有噶。 啊 ，Evin 都有噶， 但 系佢日本买， 但系嗰条，但系逼咗好黑人着。 喂，勤哥，勤哥你好，勤哥 系啊，又入咗嚟 啊，是勤哥啊， 是勤哥啊， 是勤哥啊， 唔系而家日本又系日本先买到逼装噶啦，香港冇人 冇啊，冇着冇代理啊， 系啊， 唔流行，我只能够讲唔流行，兴翻啲欧洲牌子。 哇！碧装嗰阵时兴有件军褛好正，黑色。 其实嗰阵时碧装就好多嘢都正嘅，佢、啊、本身嗰啲牛仔裤都襟着嘅。 系啊， 我坐电单车尾搭过落地下，条牛仔裤烂都冇烂，但系我只脚损晒可以。 咁劲 系，嗰啲牛仔裤可以磨损你啲皮，但系佢又冇烂到，只系磨到起镜嗰啲起镜啫。 但系嗰阵时碧装唔贵嘅，我买嗰件 唔贵，唔贵噶，日本制噶，唔贵噶， 二百几三百蚊。 而家你买条日本制嘅牛仔裤啊，贵啊， 系咯， 要买条 EV 少三千几人啦，大佬。 仲话唔使得嘅， 使得，其实使得嘅，睇、啊、你点使。 又话落 反转， 吓、 啊、反转入袋洗， 反转入袋洗啊， 同胸围底裤一样咁样洗法。 仲有一个着法，除咗碧装牛仔褛之外，医生袍。 记唔记得？ 陈百强着 系咯， 陈亚琪 咪系就系陈百强着完之后就街医生蒲咯。 咪嗰阵时啲人系就 医生， 嗰 白色就医生， 邻街正噶嘛。 嗰阵时系啲人系冇乜自己个人嘅 style 噶。啲兴 checkers 咧就全世界都好似佢 校服咁，校服咁嘅孖池头先恐怖啊！即系呢边短呢边飞咧，嗰啲孖池头啊， 仲有唔系有一个时期，九零年代啊，任达华嗰个鸡屎忽咧， 任达华 唔系任达华， 唔系任达华， 张国荣 就系、是、张国荣个鸡屎忽。 其实大家有记忆嘅系噏错嘅啫，冇嘢嘅。 九零年代唔得啊，我都唔得闲啊。嗰阵时做电影咧，你唔得闲整嗰啲。 唔系，你应该日日见到阿张国荣嗰个鸡屎忽噶。 唔系，套套戏撞到佢嘅大佬啊，系咪先？ 佢已经系要孭头家咧，就辛苦好多。 唔系周街都系， 但系我哋仲孭紧嗰阵。 系啊，即系奉劝各位，唔好唔做孭头。 系啊，真系唔好做。 结婚真系坟墓嚟， 都唔系嘅，即系因人而异啦。你睇下 我 几啊几好。 嗰日我因为我系一个过来人。 唔关事啊！你睇下得几好，你仔女都咁大啦，系咪啊？ 其实佢系苦中作乐，千祈唔好俾人 讲。 人咧系要假嘅一面，佢辛苦嗰啲唔讲俾你听嘅， 心中流泪唔话俾你知就大佬。 因为阿嫂今日唔喺度。 你但系我同阿诗人讲过，我阿 Candy 啊，唔系嘢少，阿老先话。睇佢眼神都知啦，你一行开去一睄你嗰下眼神， 呢条友直情 蒙光如炬。 我有个客做好笑，佢系咁喺度倒数，唉，我仲有几多日就冇自由，咁我哋可以拣唔结婚噶嘛？ 我真系你讲倒数，我真系其实我谂翻我哋僆仔年代真系点解佢好似冇倒数？ 冇噶， 冇啊，唔兴噶， 倒数。系圣诞节， 唔知而家点解会系咪都倒数咋？ 系我哋 以前冇倒数噶喎。 重要就系圣诞节噶啦，僆仔年代过年其实我哋冇乜气氛嘅啫。 系啊， 系啊， 过年要你细个要跟老豆老母去拜年。 唔系啊，系冇铺头开噶，食餐饭啊嘛食。但系嗰个年代系冇倒数噶嘛。 冇。 系咯，我真系唔明喎，几时开始？好似时代广场开始， 系你哋嗰啲会去指耶利撒啊嗰啲。 唔关时代广场事，系电视台开始已经玩倒数啦。 系咩？ 唔系，其实系鬼佬有嘅。 就后来你先至喺街嗰度聚众咧，就时代。 即系而家系圣诞节过完，圣诞节啲人啊例牌走去倒数嘅，啲商场都走搞倒数活动嘅。但系我哋 系咪啲英国佬惊你哋又搞事咧？ 英国佬反而唔惊你搞事啊！而家中国佬先惊你搞事 啊！咁啊系 嗱，嗰阵时我阿 Candy 喺铜锣湾做嘢啊嘛，波斯富街同嗰条叫咩？个角落头位，灯笼街角落头位附近做嘢噶嘛。 吓， 一到十月三十一号咧，下昼三点钟要放工噶啦。 因为封路 系啊，封路啊，走唔到噶，你根本 系 多人到时代广场嗰位，系啊， 唔系以前尖沙咀都会封路， 唔系，不过而家时代广场倒数就冇话九十年代咁疯狂啦，啲人 以前就封梳士巴黎， 系啊， 系， 而家就净系封海港城嗰条路，即系嗰条广东道， 冇 咁，我记得嗰条广东道咧就有好多人表演嘅，啊，刘德华都表演过。咁今年啊，当然都有啦，都系封路啦。但系表演嗰个我都噏唔出系咩名。 系一讲封路咧，就最白痴啲人咧拣咩圣诞节啊、元旦嘅结婚咧，你真系顶你个肺！ 我觉得佢哋聪明啫。不过我等解释我嗰个睇。 你尖沙咀摆酒，你叫人点去你嗰度咧？你散席点搞咧？ 你嚟唔到咪啱咯？你俾人情得啦。 哇！你真系赚钱喎、 啊！喂，你知唔知年卅晚都有人？年卅晚都有人摆酒结婚嘅， 唔系啩？ 梗系有啦， 卅晚食团年饭就走。 咁咪咯，你唔写合府统证，嗱，你写合府统证就出事啊。 嗯， 咁咪冚家咪去食团年饭咯，顺便。咁如果你唔写合府统证啊，咁你真系拆散人老豆老母，即系唔俾人一家人咧。咁你咩就净系收入场费咯？ 系嘛？呢个 咁啊，你摆少好多啊。 呢个话题，我哋第日先讲啊，点解要摆酒啊？ 真系太多丰富啊！呢啲熟不知识，太丰富啊！留翻有机会先讲啊！ 系啦，咩圣诞前要置翻几套皮丝啊，几套披 系啊系啊，我唔系讲咯，真系要去系 你要唔系因为你要有少少变化，系你圣诞节嗰日着过嘅嘢咧，你31号倒数嗰日你唔可以。 是一样的、哎、你要有少少变化， 你起码睇少你 冇错，即系通常上身你要有啲变化嘅。你佢讲得啱嘅，要整件几套 啊， 系啊，都话圣诞前一定去 Ice Fire 整件褛落去 disco 噶啦。 Ice Fire 嗰个乜鬼嘢牌子嗰条？ 唔系 Ice Fire 咯， 唔系 Ice Fire 咯 ，ICE 嗰个咯 ，Sensor。 买 Ice Fire 系 Ice Fire 个牌子 店名嚟嘅， 个铺头个名啫嘛。 嗰啲产品有 Ice Fire 有 Sensor 好似。 总之佢个招牌个 Ice Fire 仲出名过嗰间铺头名。 嗯， 我仲记得落去三月。 除咗 Ice Fire 仲有边度？ 边度 买定呢啲嘢？即系买定啲衫，即系嗰啲。 唔系、啊，你喺 Ice Fire 嗰时，我系成熟过你哋噶嘛？我已经着 Durban 啦 ，Durban 嗰啲老饼嘢嚟嘅。 着 Armani 嗰啲， 你唔好讲我听，你着 Durban 系咯，大佬， 系古惑仔衫嚟一定。 唔系啲阿叔都着噶，我而我老豆都中意蒙特娇嘅。 我老豆一定系蒙特娇噶啦。 记唔记得嗰啲梅花？ 蒙特娇，仲要代包烟啦， 仲有啊， 雕光笔， 雕光笔，插雕光笔。去完马会出嚟，唔见咗支笔，俾人哋揾报纸勾咗啦。 里边要着件 jockey 底衫，企靓嘅。 唔知咯， 嗰啲制服 衫冇啊嘛。 同埋咧，蒙特娇咧有样得意嘅，你睇 size 咧，佢冇写大细码嘅，但系睇呢度，佢嗰度咧个膊头嗰度咧，车少几多粒咧，就 系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你睇到 系咩码？系啊， 嗰啲有靓嗰啲蒙特娇，我买过一件。 但你话 jockey 底衫系嘅， 系啦， 仲要窄身嘅， 系啦， 非常窄身嘅 jockey 底衫。 有钱嘅古惑仔咧，就系 jockey 底衫加蒙特娇。冇钱嘅古惑仔咧，就净系 jockey 底衫支笔啊，斜啊，顶条领，嗰啲吊杆笔， 即系呢边插笔，呢边插烟，个膊头咯，插烟， 呢度插支笔，个 call 机啊夹呢度。蒙特娇嗰阵时兴蒙特娇嗰阵时系 call 机嘅啫，未有电话嘅。 系啊， 系啊， 系啊， 你嗰支长炮打横插喺度嘅，嗰个 BB， 唔系讲 啰柚啊，啰柚个坑嗰度反转插啊。 诶，啲人睇到部机噶嘛，点会插嗰度啊？以前有冇 call 嘅你龟嗰啲长炮系古惑仔陀噶嘛，大佬。 系啊， 咁你随时要走佬啊嘛。 长炮 你摆喺条腰度，咪跑两跑咪飞咗嚟。你反插咯喺嗰度， 仲要买啲反光贴纸嚟贴。佢本身个长炮系里面噶嘛，出去买啲反光 贴纸嚟噶嘛，嗰条天线嚟噶嘛。 包住咗长炮。 我记得我买过第一部 call 机嗰个叫做咩荣电。 我哋讲紧圣诞节喎， 啊系喎，系翻翻嚟先， 所以呢啲又唔系人嚟讲得到嘅， 唔系有太多资料啊，突然间喺个月老嗰度涌晒出嚟咧，就真系搏下搏下搏下搏喺第二度，但系我哋今晚系讲圣诞节噶嘛，系咪？ 好似 系，继续啦， 唔系，我依家先醒起系 disco 之后就卡拉 OK 啦， 嗯， 卡拉 OK 对最初卡拉 OK 系有人伴奏嘅。通常有一个电子琴就晒㗎喇。 嗰个咩呀东英大厦嗰斜楼嗰度咪。 咁其实尖沙咀都有好多。我都去过一间。咁好早。我啱唔出个名啊。 嗱即係上得年纪嗰啲都知㗎啦尖沙咀 Ambassador。 系 人都知嗰间嘢。 嗯。嗯 明星卡拉 OK 写纸仔轮唱嘅。 后来间间都系写纸仔， 系啊， 但系你唔系将 live 唔系个个得噶嘛，你要识得入噶嘛，你听完个烟草喺边个位入？ 嗰个年代边算有人理你系咪唱得好听啊？ 头嗰句你唔唱噶啦， 唔都 个个都职业歌星嚟咩？ 唔系卡拉 OK 真系卡拉 OK 噶啦，你讲嗰啲系 live band 啫。 开头系 live band 先嘅，后来真真正正叫卡拉 OK 就因为嗰其实个日文就 系 无人伴唱咁解啫嘛，无人伴奏唔系无人伴奏，无人伴奏。咁咧，我第一次去就喺沙田嗰间叫安全地带，有人跪喺度递毛巾，我仲话仆街去咗夜总会嘛，点解有人跪喺度递毛巾嘅？ 唔系可能你系惊仆街袋唔够钱。 系啊，我就系惊袋唔够钱，点知唱餐 K 都两百几人啊， 嗯，贵， 但系即系咁十几个人。对分啦，埋单惊啊！大佬， 系咪 有人喺度戴毛巾？ 系咪 Big Echo 就开始大型化啦？ 平民化， 唔系 Big Echo 先嘅， 平民 化最早嘅大家 咯。咗， 嗯， 即系卡拉 OK 嗰个年代仲产生一样嘢，我圣诞节一系就落走廊听歌， 系 圣雅廊听歌。 圣雅廊喺边度嘅？ 唔系呢个早一期嘅，早一期 唔系。 有卡拉 OK 先就冇熄微嘅。 咪升卡走廊跟住咪卡拉 OK 咯。 人人歌手嘅年代之后咧，即系呢啲走廊就真系好惨啊。 系。嗰啲咪嗰啲落走廊听歌都系听嚟听去咯，嗰几个人嘅啫， 唔系走好多 錢，都唔系嘅。 嗰阵时揾到錢， 嗰阵时李隆基都 嗰阵时系揾到钱嘅。 李红嗰啲都系来来去去啦，嗰几 温兆伦都唱过噶，唔介产一唱就俾人靴 嘅。黎明细 路都唔中意佢嘅，系咯。 黎明都唱过， 因为圣诞节活动十几岁咪走落去 disco 咯，大少少就听歌咯， 系食个圣诞大餐 啊，系咯，落去走廊听歌咯，跟住就。卡拉 OK 啦， 系 系咯，咁一路进化到而家就彩礼都想冇咗圣诞节啦。 咪食嗰啲咩？食嗰啲咩火鸡系啦，妈都唔认。 唔系，亦都要咁讲。我哋都年纪大咗啦，唔会话好似靓仔咁。 一讲到年纪， 唔系年纪大，我有两个靓仔。 唔系啊，你个心态唔同咗，大佬。你以前系想去逼，依家系好惊逼噶嘛。 即系唔好讲呢啲啊，唔开心啊，年纪大喎。我哋去个广告先。